头的大神，确实价格性价比非常高啊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，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北广购物周年庆，感恩促会无限，4月16号至4月18号北广购物汇聚周年，新老会员首单订购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，购买同款商品第二件9折优惠，同款商品多单订购即88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400-015-5151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 那北京人呢，特别爱喝茉莉花茶，这都是世人都知道的啊。 对。 但是呢，北京人喝茉莉花茶呢，也非常讲究，也非常的嘴刁。如果它的味道不好的话呢，一口就能够喝得出来。 当然哈，咱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刻，绝对让所有人都会满意的一款茶。毕竟是我们的茶园世家茉莉金樽的特级花茶。首先一个，我要告诉大家哈，特级在哪个地方，就是一步到位的等级。第二点，大家知道老北京人喝茶一定认准原产地的。要喝京味茶就是福建的，对吧？而且我是福建当中宁德的核心产区，用的是单瓣茉莉的，选料没问题了，然后产地没问题了，最关键的时候，周老师还有所有的听众，大家注意一个名词，叫九熏一提， 这就是工艺， 这就是工艺。对，当然工艺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呢？一斤茶一斤花，让茶叶吸收花香，10个小时为一熏，大家这个知道的，对吧？九熏顾名思义，连续熏制90个小时。那么一斤茶它要用掉9斤鲜花，而且这个工艺长达15天左右，当中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去做的，而且做完之后还要把这个用完的花骨朵一颗一颗挑出去，做到只闻花香不见花，香菱干活的茉莉花茶才有资格叫特级。 是的， 一步到位。 就说到这个特级的茶世家的茉莉花茶啊，在市面上都很少见，因为它量非常的少、 一年做一季， 很多都是手工的工艺，都是老师傅们在那做的， 没错。 而且呢，在市面上即便有的话，它价格也比较高，所以很多朋友呢知道它是好茶，但是望而却步了。 对， 但是今天为大家来推荐和介绍的是茶园世家金樽特级的茉莉花茶。应该说呢，今天这个价格呢是百姓的价格，但是大家喝到的是茶叶。 对， 我们今天这个主品呢是茶园世家的茉莉花茶，一共是6大盒，一盒是250克，也就是半斤一盒，一共是6大盒，就是3斤的茶叶。 三斤茶叶， 而且它的 包装， 这个包装非常的有讲究，就一盒当中不是半斤吗？ 对， 但是它是独立包装的， 每两都是独立包装。 哎，一两一袋，这样是5袋是一大盒。 对， 给大家的是6大盒3斤的茶叶，而且是3个礼品袋。 对， 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还要赠给大家景德镇的红叶茶具，真是好茶美气啊！ 当然哈，这个叫青花瓷的官帽杯，我们俗称叫官帽杯。而且呢，烧的这种晶莹剔透的，上面带有手绘的，您单独去买的话，专柜里边一个99块钱，两个的话将近200。而且啊，周老师有没有注意一点哈？咱这个每一个茶叶礼盒上后面都有单独的零售价。 是的，288，一盒是288，如果是6盒的话，叫1800多块钱，是吧？ 对。 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再加上赠品景德镇的红叶茶具，全加起来应该市场价 小2000块钱 了。 对。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不是1000，不是800，而是499，您就可以拿走。所以大家呢，如果需要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。是400-015-5151400-015-5151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特别要强调一下，茶园世家茉莉花茶呢，是我们北广平台第一个跟茉莉花茶签约的品牌厂家。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呢，说句真心话，有情感因素在里面，因为我们跟这个茶园世家已经合作很多年了哈。 第一个咱是茶园直供， 对对对。 第二个咱是属于说呢，也算是老朋友的一次回馈。 对对。另外还有一个，我听你说吧，因为茶园世家在当地呢，可以说是老品牌了，但是在北京来讲呢， 对对对， 也想急于打进北京的市场，让更多的茶客了解茶园世家这个品牌， 为了个口碑。 哎，而且呢，我们是直供，刚才你也提到了，也省掉了中间的很多环节，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就出现了，在其他的渠道是很难看到的啊。所以499，您拿到的是将近2000的金樽特级的茉莉花茶，而且还有景德镇的红叶茶具啊。而且这个茶叶呢是6大盒，每盒是250克，半斤一盒，6大盒就是3斤呐。另外呢是3个礼品袋，还有这个红叶的茶具一套，将近2000块钱的产品，我们今天499，您就拿回家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只有30组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400-015-5151。